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够唔够光？够光，好。8月15嘅大香港早晨，咁啊，今日就系中秋节咯噃，咁样，咁啊，星期一啦，咁样，9月8日，咁就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今日就系中秋节，咁今日冇黄仁达嘅，咁就唔系因为假期，因为其实实际系听日先系假期，咁样，咁咧就阿黄仁达就病咗，咁始终都系太劳碌啦，咁样，咁啊都要休息一下嘅，咁样，咁啊俾佢放个假期先，咁样，咁今日就有淡仔同埋我陈四喺度，咁样。咁今日講咩呢？其實今日我哋就可以話係瞬間看地球啦。我哋講曬成個亞洲區，主要就係差唔多集中成個東南亞嚟講嘅咁樣。咁去到第四節，我哋都係講亞洲嘅咁樣。咁尤其是第四節都係講亞洲。咁但係先講一啲關於自身嘅嘢先啦。咁樣關於我哋與公民嘅咁樣。咁我哋尋日咧就即係我哋其實好多不少行動啦。我哋呢兩日就有派月餅俾一啲嘅弱勢社群啦，有獨居長者啊，有一啲攜乏啲嘅家庭啊咁樣，咁都可以話係共度一個團圓嘅中秋節咁樣啦，咁樣咁我哋都行動都不少啦。咁另外就係、是、可以話9月1日之後延伸出嚟嘅行動啦。咁啊講緊聽日嘅咁樣，咁聽日咧9月9日咧，我哋與公民有一個港島區嘅行動，咁啊大家記緊出席啦。咁講緊1點咧，就喺銅鑼灣嘅東角道嗰度，即係 SOGO 對出咧，我哋有街站啦，我哋有個集會咁樣。咁跟住咧就會遊行去到灣仔嘅軍器廠街嘅警察總部，咁就對於9月1日一個無理嘅拘捕同埋過分個暴力咧，我哋作出投訴嘅咁樣，咁主要就係關注翻咧9月1日咧，我哋喺君悦酒店樓下啦，即係 Art Center 對出嗰度有一個示威，咁喺我哋散場嘅時候咧就被圍捕咁樣，咁就被控以多條嘅罪名啦，咁樣即係亦都多人被捕啦，咁樣有20多手足被捕，咁甚至係一個無理嘅太長時間嘅一個拘留咁樣，咁我哋聽日咧就希望各位手足咧支持者啦都希望咧就踴躍啲出嚟，咁就希望聲討政權同埋聲討警權咁樣，咁就聽日就有呢個活動。咁當然咧嚟自呢個9月1日打後咧，其實一路嗰個迴響都唔少嘅，搞到我哋呢個禮拜都鬼死咁忙，一嚟就做呢啲咁嘅投訴啦，二嚟又好多人被捕啦，大家都周居勞頓啦，仲有咧網戰都打唔少嘅咁樣。咁我哋呢個禮拜咧，就不論係我哋啦，不論係黃仁達啦，不論係麻甩建港聯盟啦，不論係教主啦，都不斷喺節目度聲討咧，聲討一個即係微不足道嘅小人物，咁啊叫彭顯圖啊，咁咧就係、是公民黨嘅唔知咩職位啦，咁佢應該係新界東嘅辦散一名啦，咁樣公民黨嘅喎、哦，咁至於咁佢講咩？就係、是、自從即係我哋與公民被捕之後咧，咁佢就分享過一啲嘅 link 啦，咁就講到黃仁達被捕就面目可憎，理應拘捕咁樣。咁之後我哋梗係圍攻佢啦，咁啊圍到咧佢就真係對唔住啦，要向翻相關人士道歉，咁啊梗係唔放過佢啦，咩叫相關人士咁啊再揼，咁啊再揼嘅情況之下咧，就喺10個鐘頭之前啦，即係尋晚嘅時候咧，彭顯圖咧就作出了另一個聲明啦。 咁佢呢度咧，佢就寫住啦：本人於9月2日在 Facebook 發表之面目可憎、理應拘捕言論，實屬不智。經過連日反省，本人僅向黃仁達先生及熱血公民致歉，並收回有關言論。 首先我想講咧，你對唔住嘅咧，就唔係淨係對唔住黃仁達，同埋對唔住粵語公民，係對唔住咧，真係喺香港真係爭取民主，同埋喺香港真係為社會運動出力，甚至係要被捕啊，甚至係犧牲得更多或者犧牲不少嘅香港市民或者其他人嘅，因為你竟然係一句就話面目可憎就係可以有你拘捕咧，我覺得你甚至侮辱埋警察嗰個執法嗰個嘅標準添，咁樣亦都係侮辱咗你自己嘅智慧，亦都侮辱咗你自己嘅屋企人生你出嚟，亦都侮辱咗公民黨點解當初 會收你，基本上你是對不住全世界的，你這個弱智的言論。但我又不敢鬧得你太多，因為我怕原來如果你真的弱智，我怕會被人告我殘疾歧視。因為我真的想想，你真是傻的，我真的發現即是為什麼呢，這樣為什麼會為什麼說這些你不自己 proofreading 自己想想有沒有事呢。雖然 你其實有一個解釋，其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實當他出了這個言論之後，他只有好好解釋，就是說他主要就是憎王仁達的，他主要就是勢不兩立的，這樣即是主要是私怨的，這樣那就合理，突然間我覺得合理一點，那你不要道歉笨，這樣。那當然啦，我們當然在這個星期做了不少行動啦，雙傑也都可以說處理這件事啦，不論 email 寄信都俾咗公民黨啊，同埋各大公民黨嘅議員啦、啊，咁樣。咁我哋之後掘下掘下先知，原來樊軒圖個人本身都幾乞人憎嘅，即係佢又得罪唔少人嘅，因為佢哋無孟靜都開拖嘅。 啊哈！ 佢哋無孟靜都恥笑，即係上次咧港鐵碌死狗嗰單嘢。 係啊係啊。 係佢都係出個 po 去笑下嘅喎，但無孟靜在場。 我記得係話乜嘢無孟靜講又好關顧啲狗啊，究竟又同本土有咩關係咧？咁佢個 po 嘅內容大致上就係咁講嘅。 超神奇！當然啦，最神奇嘅係乜嘢咧？最神奇嘅，你知道佢道歉聲明擺喺邊啊？佢道歉聲明擺喺佢自己彭顯圖嘅一個fans page 喎。 佢嗰個 Facebook page 啦，咁而家睇翻佢嗰個 Facebook page 咧，就有七個 like 嘅呢、這個 status。 呢個星期七個 like。 佢自己個人的 Facebook 咧，咁就係有22個 like 嘅， 唔係62， 唔係佢自己個人嗰、那個， 個人嗰、那個， 個人嗰個 status 入邊，即係， 因為我俾佢 block 咗，所以我睇唔到。 哦，咁樣， 係啊， 因為我係冇理過佢，咁所以佢係冇 block 到我。佢自己個人嗰度22，即係 total 加埋，其實都係得29個 like 啫。 今年5月30日就開咗呢個自己彭顯圖嘅 Facebook page， 到今日啦，都3個幾4個月啦，得62個 like 啊！ 我成個 page 得 咯，跟住你自己 claim 自己做公眾人物啊，62個 like 嘅公眾人物，你個人生有冇啲矛盾啊？你自己，即係你揾，唉，即 係同埋 page 都過千 like， 係咯，我哋揾個湯姆搞掂佢，贏你20倍啊！彭顯圖，你喺個62個 like 嘅 page 嗰度做個聲明，叫公開道歉，你自己 claim 自己公眾人物叫公開道歉，唔係搲住佢唔好放啫。叫我商業繼續加倍努力，當然 啦，因為其實睇出黨位置，公民黨個 page 嗰度咧，就暫時都未見佢哋有出個聲明，咁就係呢個人自己出個聲明嘅，即係我就覺得唔係好夠啦，即係應該公民黨起碼講翻，即係無論你道歉又好，處分佢更加重要啦。咁你都應該係公民黨出一個聲明，而唔係佢自己本人咁樣啦，係咪先？佢又唔係一個即係單純嘅網民或者什麼什麼，咁佢係公民黨當中嘅一個成員嚟嘅，起碼都算係係話有新界東乜乜乜乜，講到好似好重要咁。咁所以公民黨應該係對佢嘅呢一個舉動係有翻一啲相關嘅回應嘅，我覺得。 你有聽馬甩建港聯盟啊？ 係冇 馬建港聯盟咧，其實咁多個評論咧，即係我哋又開咗佢拖開好多次啦。其實老周嘅評論係最合理嘅。佢話呢咁嘅人啊，睇樣就知唔請得啦，純粹以貌取人，一睇就知啲唔做得嘢啦，一睇就知石頭啦，咁樣絕對唔請得啦。咁呢個評論我覺得係最公道嘅，咁耐以嚟亦都係值得攞獎嘅。咁有機會真係要頒個獎俾佢。好啊，咁今日當然呢啲私人事啦，即係對於公民，唔係其實真係唔係私人事，我覺得係對於係侮辱曬全個香港，甚至咗佢自己屋企人啊咁樣，咁啊，但係都講一啲都影響大，但係咧今朝啊譚仔講得好啱，哇！點解香港人真係唔係好 care 嘅一件事咧？咁就係講地溝油嘅。 其實台灣今次又爆咗一個地溝油嘅事件咧，就其實係上個禮拜咧喺9月4日嘅時候已經爆咗噶啦。咁就係由呢個台灣強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嘅，咁佢出事嗰隻油咧，初時就係叫做咧，淨係得一隻嘅啫，就叫做傳統香豬油。 係。 咁嗰時其實爆出嚟咧已經好勁噶啦，當時咧就話已經有咧235間企業，就 total 咧有成50000多桶嘅豬油咧，咁就流咗出嚟市面嘅咁樣。咁佢嗰啲一隻油咧，佢就唔係純粹地係即係嗰地溝油啦，咁佢係將一啲地溝油再溝埋一啲普通嘅油，喂你做乜開咗個聲？跟住再溝埋一啲普通嘅油，以大概1/3係地溝油啦，跟住2/3係普通嘅油，咁樣嚟溝埋，咁冇咁覺啊嘛，咁樣去 sell 出嚟去俾大家，咁跟住同埋咧有啲消息又話咧，佢嗰隻油咧仲係貴過其他嘅添，因為呢一個油嗰個牌子即係有啲唔同啦，因為可能食咗幾層水啊咁樣，因為咁佢呢一個都係一個大嘅油嘅公司啦，即係你見到佢可以有成50000多桶啦，都唔少嘢啦。咁跟住咧，佢而家就去到成個台灣都係啦，受影響嘅企業咧，而家同埋一啲鋪頭啦，亦都係已經去到過千間嘅啦，而家。 哇！暫時台灣都過千間。 暫時過千間嘅啦。 係。 咁跟住呢，而琴日呢又有一個另一款都係呢個強冠公司嘅，又係有問題嘅油呢、嗯、就係、是、叫合醬香豬油。咁暫時呢就係、是、話呢有470幾間嘅企業呢係受到影響嘅。咁、 嗯、 剛剛亦都係呢就話回收咗呢40,000+桶咁樣、嗯、不過都係暫時嘅，因為始終佢都淨係琴日先爆出嚟啦，咁所以呢都仲未係話即係發展得好多咁樣。咁而呢、這、一個嗰、那個地溝油嘅嘢呢，咁其實呢佢就佢暫時嘅嗰間公司嘅講法呢，就係話呢佢喺二月開始呢先至購入一啲黑心嘅油去做呢、這、一個地溝油出嚟嘅啫。咁係由三月開始生產到而家，咁佢而家嗰個講法就係話以前就冇啦咁樣。咁跟住而呢賣一啲地溝油俾呢一個強冠公司嘅嗰個人呢，就係、是、叫郭烈成啊。咁佢而家就俾人拉咗啦。咁、嗯、初頭呢都係可以俾佢保釋嘅，咁、嗯、但係後尾呢法院嗰邊咧就發現咗，佢就去咗撳曬自己所有嘅存款出嚟，咁、 嗯、 就懷疑佢想走佬，咁就所以咧、嗯、就踏翻佢翻去啦。咁、 嗯嗯、 而呢一個郭烈成佢自己嗰個地方咧，亦都係俾人淋紅油嘅，因為大家台灣嘅民眾都好憤怒啦，話係冇啦，你條友整啲咁嘅嘢過嚟，原本即係大家普遍都覺得即係地溝油呢家嘢只係大陸先至有嘅嘢啦，咁、 嗯、 而你居然搞到連台灣都有嘅時候，咁群眾係超級嘅憤怒啦。 嗯。 咁跟住呢亦都係爆到呢連香港都係有嘅。 嗯，但如果話台灣嚟講呢，即係今次可以話一個黑心食品嘅一個，其實都唔係第一次㗎啦，其實過往都有類似喺台灣呢咁嘅情況係咪？ 其實近少少嘅話，其實呢上年2013年年尾嘅時候呢都係有出現過一個黑心油嘅疑惑嘅講法啦。咁就係話呢當時呢就係、是、嗰、那個商人呢就係、是、用一啲平嘅油再溝埋一啲貴嘅油呢咁樣嚟到做嘅。咁當中呢就提到呢有一種叫做銅葉綠素嘅成分喺裏面，咁嗰一種成分呢就唔應該係喺油裏面嘅，就即係會喺其他嘅食品裏面都會有，即係譬如香口膠嗰一種，咁、 嗯、 但係油裏面就唔得啦，咁、嗯、會唔會有害呢？咁就唔肯定，咁、 嗯、 但係佢哋嗰個講法呢就係話唔會有害嘅，因為呢嗰一種即係你只要唔超過某一個好誇張嘅量呢，咁係都係冇事嘅，同埋佢話因為佢唔會累積呢，咁所以呢你就咁食落去呢理論上都冇事嘅，咁但係你咁樣溝啲油，你始終都係一個即係黑心嘅油啦，都係犯法啦。而家嗰一個即係上年年尾，2013年年尾嘅呢一單案咧，咁佢哋嗰個老細咧就俾人判咗12年嘅有期徒刑。跟、 嗯、 住另外當中嗰個調配室科長咧，同埋其中一個員工咧，都係被判咧2年零10個月嘅緩刑，就5年嘅。 嗯，咁去到當然呢件事喺台灣發生啦，咁首先第一件事你會諗嘅就係你台灣旅行係點啦咁樣，咁呢件事我唔即係台灣可能會再發得再大啲啦，甚至可能會影響到佢個旅遊業都唔頂啦，因為始終你去到台灣嘅夜市即係煎炸嘢都唔少啊，咁樣用油嘅量都係唔少啦，即係佢哋嘅食品啦咁樣，咁就可能咁樣影響啦，咁去到尋日呢即係又預著假期，可能其實大家嘅關心度又會低咗啲，咁就係去到其實影響到香港咯， 香港嘅影響其實都好大咧，因為當中有好多嘅台灣企業，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台灣嘅嘢大家香港人素來都好喜歡啦，就譬如一啲即係台灣嘅牌子啊，即係譬如85°C 啦，近排嘅85°C 係一間佢係賣麵包嘅，跟住你去到亦都有啲劇啊，有啲即係 喺香港㗎。 係啊，香港有㗎、 哦， 即係譬如如果你想去嘅話，喺太子嘅始創中心附近嗰度嗰間麥記下面咧，就有間85°C。而最大問題嘅就係我係去過一次嘅、 嗯， 即係喺始創對面，始創對面，跟住有間麥記下面有個85°C 嘅。 哦 ，OK。 咁當中我係去過嘅，咁又有少少地方俾你坐，咁有啲台式飲品，跟住同埋有大量嘅麵包啦，咁主要都係賣麵包為主啦。 咁 而家就係話咧，台灣嗰邊嗰間85°C 咧，咁就或者應該叫淨係叫85°好啲嘅。 我唔知啊， 冇，咁嗰間85°咧，咁就話咧台灣嗰間咧就有事，咁、 嗯、 香港嗰間咧就香港嗰間就話冇事嘅，咁暫時咧官方就都冇話公布到佢哋係有問題嘅，咁啊咁講啦，因為其實台灣今次咧牽連都超大，即係一啲比較出名啲嘅，例如呢個旺旺食品啦，成真香啦、味全啦，琴日最新嘅咧就係講到八方雲集咧，都係疑似就會有用到呢一個強冠公司嘅油，咁但係就有啲有唔同嘅講法啦，有啲就係話直頭係認咗係用一個傳統香豬油，有一啲咧就係話佢係用強冠公司嗰只油，但係就不是傳統香豬油咁話，咁就所以咧就未必一定會有事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就睇翻啦，琴日公布翻個消息就話。 即係呢個強冠公司，除咗傳統香豬油之外，亦都係另一種油，就係呢個合醬香豬油。我哋剛剛已經提到，都係有問題嘅。咁其實即係好難保話佢其他嘅唔同名嘅油會唔會都係有事嘅咧？同埋即係就咁諗啦，你即係本身你既然有種油，你會做一種黑心油出嚟嘅，你會唔會淨係呢一種黑心，其他嗰啲就冇事咧？咁真係好難講喎。同埋而家佢爆兩樣嘅時候，即係好難令人唔去懷疑其他都係有問題嘅。 尋日因為你知咧，總之所有國際事件俾香港人眼中一睇，就係諗會唔會影響到自己啦。咁啊，尋日提到兩間嘅鋪頭都受到懷疑啦。第一就係八方雲集啦，八方雲集就係食餃子啊、煎餃鍋貼嘅鋪頭啦，咁好多分店啦。咁就因為有提到嘅佢嗰只有咖喱味嗰只咁嘅鍋貼或者餃咧，嗰只醬咧就可能就喺台灣嗰邊就驗到有呢、這個用咗呢個黑心油啦咁樣。咁但係竟香港係唔係咧？咁竟香港工場喺邊定係入台灣嘅貨咧？咁暫時對方未有回應。咁另外大鑊啲就美心喎， 大鑊啲就美心，因為其實琴日食安中心咧就走咗出嚟去公布，就講下究竟香港嗰邊嘅環境會係點嘅。咁而家就講到咧，就有三間嘅進口公司咧係進口咗強冠嘅其他豬油。咁咧就分別就係呢個大昌貿易行啦、維嘉食品有限公司啦，以及安德利香港餐飲有限公司嘅。咁而現在咧，咁就已經將佢哋嗰啲油咧係回收封存。就等待化驗嘅，而暫時嚟到講咧，承認咗有用呢個傳統香豬油嘅咧，就只有呢個美心食品有限公司嘅啫。咁而負責供應呢個傳統香豬油俾美心嘅咧，就係呢個都會食品有限公司。咁現在咧，美心嗰度咧就話咧，只有菠蘿包係使用咗傳統香豬油嘅。咁受影響嘅咧，包括美心旗下嘅東海堂啊、Canteen 啊、Starbucks 等等嘅。 係因為 Starbucks 都有賣菠蘿油。 因為 Starbucks 咧，佢有一間咧就係話叫即係 有兩間， 古色古香咩茶餐冰室嘅咁嘅味道。咁樣咁裏邊咧就有啲菠蘿油啊，咁樣整到成個 old fashion 啲咁嘅，咁當中咧就會有供應到一個菠蘿包咁樣。 唔緊要啦，啲人去嗰間 old fashion 啲嘅鋪都係影相嘅啫，所以都唔係食嘢。 咁都係，咁但係即係好難講啦，始終都會有人有興趣試一試啊嘛。 即係好乞人憎嗰間嘢，嗰間嘢裝修咁嘅樣。 係專登整到 我專登避開唔。 咁點解唔索性去啲真係舊嘅茶餐廳咧？ 係咯，係咯，搞咩咧你？不過唔係話你裝修，而家話你個。包有問題啦，用嘅豬油有問題啦，咁其實呢個牽涉咧，其實當然有好多個說法啦，而家就係可以話係即係多謝大陸啦， 即係 輸出技術喎、啊， 咁佢大家都係中國人啊，大佬， 係啊，輸出技術喎、啊，你嗰個技術精湛喎、啊，即係你唔好話佢淨係識搞航天科技喎、啊，雖然佢航空母艦近排都兩次意外咁樣，可以話佢連呢啲嘅食品製造都可以輸出台灣，真係可喜可賀， 成個華語地區都係食地方油。 當你用萬千個方法嘅，然後咧，即係阿馬鼎盛啊、阿譚志強喺度諗緊啊，究竟你點樣可以喺福建啊、金門點樣打過嚟啊？海軍、空軍啊，用地面戰啊，嗰樣一嚟，超倒堆油咁咪得咯？直情係你 online， 我 send 條技術俾你 ，send 條 formula 俾你，咪搞掂咗你咯。咁台灣面對呢個問題咯。咁當然呢個 睇翻大陸嗰啲人嗰啲反應啦，大陸嗰啲人哇，係真係超不安。咁大陸有啲人咧，咁就自然就幸災樂禍啦， 成堆臭蟲卵 係啦，成扎湧過去。好多嘅時候咧，我哋無論兩岸三地啦，即係所謂嘅嚇台灣啊、香港啊，咁都會見到大陸有啲咩危險嘅食品嘅時候，都會話：哇，喺今鋪好彩我哋唔係喺大陸啫。咁大家陣連到去到台灣都有嘅時候，跟住台灣又再外銷翻過嚟香港，跟住搞到周圍都有嘅時候，咁跟住大陸嘅人就好開心。哇，喺你哋唔好就成日話係我哋大陸啦。我亦都有見到一啲講法就係話咧：哇，其實呢一啲咁嘅咧，咁嘅黑心食品技術咧，都係台灣輸入嚟中國嘅，咁就並不是中國特有嘅，其實台灣更加多咁話。 唔係呢個時候唔係應該韓國走出嚟話，應該所有嘢都係源自於佢嘅。孔子又係你嘅，端午節又係你嘅，地溝又唔係你嘅今次咁樣。啊，佢又唔出嚟認屎認屁喎，走出嚟好奇怪。 今次我覺得大陸最勁嗰個咧，就係、是、呢個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就出咗個聲明， 仲威 就話咧，國家質檢總局提醒消費者慎食台灣地區相關嘅產品。咁我就提到咧，近日台灣地區有關方面就發布咗呢個強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就收購了大量的劣質食用油咧，咁嚟用嚟生產呢個傳統香豬油，咁就咧亦都公布啲名單啊，巴拉巴拉，咁個數據點，咁國家質檢總局咧就對此高度重視，立即就同台灣地區有關方面聯繫，請其進一步提供事件嘅詳細信息，包括受影響嘅企業啊，同埋品牌啊，對大陸嘅出口狀況咁樣嘅。咁而佢講到咧，台灣呢一個食品咧，暫時睇到咧就冇進口到去大陸嘅，哇！大陸真係好安全啊啲食品， 我覺得真係。 好黑色幽默都可以话极致啊！而家系大陆咧，大陆嘅政府出个声明，出个通告话俾大家听，大家小心台湾嘅食品啊，好危险啊！咁样 系咯，哇！真系你唔讲我都唔觉得大陆嘅食品咁鬼安全，哇！居然冇台湾食品入到去大陆喎、啊！ 我想讲咧，即系前排咪福岛核爆嘅、嗯，即系唔系核爆，即系佢个核电厂， 核电厂 有事啦，泄漏啦咁样。我成日都认住我自己觉得咧，如果大陆同埋日本嘅核电厂一齐爆咧，我系会搭飞机去日本，我总系觉得日本嘅辐射干净啲。即係好衰咁講，即係日本啲輻射乾淨啲，好似會健康啲咁樣，即係呢我覺得。咁但係你話再去到宏觀啲咧，好似台長咁樣講，去到宏觀啲，其實好多時呢種黑心食品啊，或者呢種改造基因，或者不斷加速去呢種嘅食物製造。當然呢種加速食物製造嘅方法最為人所知拍埋電影就係美國啦。美國有好耐之前有套戲，即係唔係好耐啦，十年八年前有套戲叫 Food Inc 啦，咁就一個台灣叫唔知佢食物帝國定係乜嘢？咁就主要就係講由麥當勞開始產生嘅一啲咁嘅跨國嘅一啲快餐集團係如何去壟斷一個食物製造嘅情況啊？點樣大量製造雞啊？跟住用激素啊？收購好多嘅農地，就係種佢哋需要嘅番茄啊、生菜啊、粟米啊咁樣。呢個做一個點講？可以話對人嘅，即係對一個成個農業嘅一個剝奪啊、壟斷咁樣啦。咁去到中國不特止添啦，直情係造假啦，甚至係自己 B B 嘅奶粉都可以造假啦。咁當然呢樣嘢源自於就係一個其實可以即係去到最宏觀就係一個成個全球嘅一個食品危機嘅問題啦。其實呢個之前我哋提過咧，就是、李嘉誠都去參與即係投資個人造蛋啦，咁樣去睇出就會唔會新嘅科技可以挽救到人類咧？因為人始終真係太多啦，而家咁你話喺道德上係咪叫人絕種咧？咁樣咁或者係生少啲咧？其實人口控制都係困難啦，尤其是一啲落後少少嘅國家啦，咁樣即係對於佢哋個概念嚟講，生少啲唔係啊話咁樣，咁就唔係一個即係一啲進步啲嘅國家嘅諗法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譬如你。中國就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係、是人口好多啦，跟住對食物需求好大啦，尤其是佢哋有錢咗啦，有錢咗自然對於一啲矜貴嘅食物就係更加需求大啦。唔單止係啲基本嘅米啦，咁講緊係肉啦。當肉嘅需求大或者魚嘅需求大嘅時候，佢哋就自然嗰個供應你一定要提供到相應啦。如果唔係，否則佢個價格就一定會扯高啦咁樣。咁大問題就係、是中國。中國本身是一個食物出口唔係咁，即係製造食物唔係咁大量嘅國家，雖然佢量係好多啦，講緊係全球排第二啦，或者第一、第二之間啦咁樣。咁但係佢人口亦都多嘛，變咗佢內需都唔夠咯。佢亦都係喺外國輸入好多食物啦。咁但係你淨係講翻本地，即係中國本身嘅食物亦都係不足夠啦。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中國另一樣嘅此消彼長咧，就係、是、中國嘅農地係不斷被收購，不斷收嚟起樓。咁你諗下啦，我地又不斷少， 變咗起樓越嚟越多， 我地又少， 可以容納 需求 越嚟越多啊。咁但係你變咗你唔夠地。咁耕種嘅時候，咁啲人又唔夠嘢食啦， 咁就做假噶啦。 咁跟住到時候變咗啲嘢食啊，會更加貴啦，亦都係應付唔到咁多人啦。因為中國講緊13億人， 佢為咗有效去壓制住呢個價格啦，咁啊，梗係不斷做假啦。不論係呢個蘇丹紅啊、三聚氰胺啊、孔雀食鹿啊，定係今次嘅地溝油，當然地溝油今次係發曬台灣，但係中國嘅已經唔係新聞啦，你要明白咁樣。咁台灣今次高度重視啦，咁但係好多嘅時評新節目亦都係大肆攻擊啦，因為保住台灣嘅食物，其實真係可能係保住我哋，即係如果大中華咁講，真係保住中國人嘅命脈，真係靠住台灣。咁你講緊幾個月前啦，係啊，你講緊半年前啦，即係我哋好努力就話，點樣移民去台灣喺花蓮買笪地開咖啡師200萬啊，兩口子就喺嗰度落地生根啊，避開香港，你都唔知避到去邊咁樣。 台灣都中國化， 可能都係靠好啦，我都唔知啦咁樣。咁事件就發展到呢度，咁其實是不知道香港是不擔憂的對家，不知道是香港人已經覺得我們身體強壯， 香港人口超發了。不過其實看回我覺得是因為近排人們可能忙，又會有一些即討論政改方面的事，所以未來得切消化。 香港人有討論政改 的Facebook 上是這樣，但這件事真的 完全沒有人理的。現在這麼看，因為其實我們看回再之前在2011年2012年的時候，那次塑化劑的事件，那次就是說用塑化劑代替喜雲劑，喜雲劑就是 入加工喺通常喺啲飲品方面啦，咁啊例如一啲運動飲品咧，咁啊令到佢有一種霧嘅感覺啦，又或者令到佢結少少嘅，咁咧就用一種塑化劑，咁啊最主要係就係平啲咁樣嚟代替咗呢個起雲劑咁加咗落去啦。咁而當時你見到香港嘅情況係非常之恐慌啦，周圍打當時已經有好多嘅一啲台式飲品嘅鋪頭喺街上面啦，已經係可以見到所有嘅台式飲品嘅鋪頭都一定會貼住我哋係冇使用到咧嗰一間公司嘅食品嘅，我哋嘅嘢咧係冇塑化劑。已經經過台灣嘅乜乜質檢總局咧嘅驗證㗎啦，咁佢咧有啲直頭咧，我見到有啲咧係有本書仔擺埋喺度。嗱，我哋呢個食品咧，嗰啲料咧就喺邊度嚟嘅？嗰一杯嘢咧，啲料又邊度嚟嘅？我哋全部嘅嗰啲料咧都係冇塑化劑，絕對保證安全。跟住就擺曬喺度，跟住咁樣大家先至放心去飲嘅。不過其實當時去飲台式飲品嘅人咧，其實已經係少咗好多㗎啦，同最開頭嘅時候比。咁所以今次咁少人去關注嘅時候，其實反而我係覺得有啲驚訝。 我覺得件事勾咗啫，唔通仲約你去先職？癌咧，今次咁樣。 但其實今次最恐怖的其實就是因為油啦，你大家很多嘅食品都會是油牽涉在內啦， 月餅啦， 係啊，跟住我覺得今次最大問題就是因為香港公佈咗出嚟嘅就比較少啦，因為暫時公佈嗰三間食品公司咧就話咧就不使用呢個傳統香豬油，咁就咧其實嗰幾間公司咧亦都係有俾翻一個名單，即係佢哋。將啲貨賣咗去邊一度嘅名單咧，就俾咗政府當局嘅。咁啊，郭永文咧亦都係話收到嘅。咁但係琴日食安中心嗰個人出嚟咧開個記者會就話咧，咁我哋咧都未確定佢哋嗰一啲油咧，咁係會有問題嘅，又唔係傳統香豬油。咁所以咧而家就咁公布咧，咁就唔係幾好啦。咁所以咧都係 keep 住唔公布住先啦。咁啊，所以 食安中心 大家。即係你去到周圍，你都唔知邊一間係有事，邊一間係冇事嘅時候，咁你變咗大家都唔敢肯定究竟有冇事咧。咁 即係根據新聞講咧，就食安中心咧就有一個名單喺手嘅，但係嗰個名單就疑似係有呢個地溝油嘅混入咗喺度啦，但因為佢未確實咧，佢就唔公佈住啦。 係啦，因為嗰幾間公司話係強判嘅其他油啊嘛，不是傳統香豬油啊嘛，咁所以佢就唔確定，咁啊唔出噶嘛，所以令到大家都即係你變咗大家冇一個對象去知道邊一啲需要防範嘅時候，咁咪全部都唔防範咯，全部都唔使驚咯。反而其實我哋睇翻澳門嗰一方面咧，佢已經公布咗21個。公司咧係受到有一間鋪頭咧係受到影響嘅，當中最出名嘅咧，唔係即係我純粹個人覺得最出名嘅呢一個餅店咧，就係呢個仿記餅店啦。你知唔知仿記係咩嚟？ 仿記唔知啊咩？ 仿記係澳門即係你去澳門買嗰啲即係杏仁餅啊諸如此類啊，咁嗰啲咧你就基本上一定會到嘅。仿記係好傳統噶，仿記好傳統，即係你見到嗰一條係官雅街啦，咁入邊就會好多賣嗰啲杏仁餅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咁嘅食物嘅。咁而當中 仿記有冇代言人㗎？ 冇 蔡瀾啊蘇娜。 仿記好噏得， 我就係識蘇娜嘅啫。 咩嚟噶？ 會 啊，即係醉香園啊、巨記啊嗰啲都會又喺嗰條官雅街嗰度咧。咁而家當然呢啲醉香園、巨記嗰啲咧， 係咪佢哋會攞翻好大把教剪剪住啲牛肝懟你嗰啲啊？ 唔係牛肝，淨係嗰啲杏仁餅啊嗰啲咁嘅食物嘅。而最大問題係咧我係喺近呢幾個月嘅時候，我係有幫襯過。 總之你吸收曬天下間所有地溝油，你真係大隻到咁樣。 就是、 好啦，咁就可以話蔓延到成個大中華啦，咁樣咁就都唔知可以點叫你小心啲。 唯有全部嘢揾水灑咯，唔好用油。 唔係，因為我覺得即係頭先我講嗰個食物資源嗰個問題啦。咁其實我有個建議就係，其實大家即係為咗地球有位咩都，其實大家盡量即係喺食嗰度，即係一嚟就清淡啦，二嚟即係慳啲啦。其實大家唔使食咁多嘢，我覺得呢個世界嘅意思，即係我自己戒咗好耐嘅，就係buffet啊、放題，我係戒，盡量就唔去，藥都唔去，因為嗰種浪費食物係好犀利。當然你話會唔會嗰間餐廳都唔係倒好多啫，但係我食多咗好多嘛，食多咗咩咪屙翻出嚟吸收唔到，吸收咗係變咗肥膏，變咗肥膏我又做運動減翻肥，其實都係一個浪費。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哋可以食少好多嘢嘅，我係覺得即係除咗唔好嘥食物之餘咧，其實我哋係可能係比我哋而家現有吸收嘅食物係可以少一半，我哋都係都 係 fit for 呢個生活 嘅。即係如果你講 有一個咁肥嘅人話俾你聽，我 講啲食品問題，其實有好多嘢可以講嘅，講長少少啦。咁因為講到咧，如果你話想慳啲嘅話咧，其實食素係最慳嘅，因為譬如我哋食肉。嘅時候咧，因為肉嘅時候，我哋因為如果有讀大家有讀過 physics 嘅話咧，咁就會知道啦，能量會散失嘅啦，由一種物體去另一種物體。咁我哋食嘅嗰一種動物，佢大部分嘅時候都係食素噶啦。OK， 咁即係譬如話，我啱啱睇緊一本書咧，就係講到咧，如果你係食牛肉嘅時候咧，佢就係消耗最多嘅植物噶啦。你生產一公斤嘅牛肉咧，就需要消耗十幾公斤嘅植物。咁而生產一公斤嘅豬肉咧，你大概需要消耗7至8公斤嘅植物，即係佢嗰啲飼料。 料啦。咁而雞咧就叫做最慳嘅，咁但係其實都好誇張啦。你生產一公斤嘅雞肉嘅時候，都係需要四公斤嘅植物嘅飼料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大家可以，你係唔食肉嘅，純粹係食素嘅時候，其實已經可以係幫到即係環保咗好多。 所以牛係最衰嘅地方就係咧，美國成日推崇咧就係谷字嘅牛咧，即係喂粟米。咁但係其實用粟米喂牛咧係好危險嘅，因為牛本身係唔食得，即係唔係適合食粟米。其實佢係會導致到牛嗰個胃係有個毛病，會嗰、那個胃壁會薄啊。其實好多時就係驚個瘋牛症會咁樣誕生啦。咁同埋點解佢哋美國會推崇呢個谷字嘅牛咧？就係、是、因為粟米平啊，所以就不如揾粟米喂埋啲牛。 所以就全部都用粟米。 仲有你揾粟米喂嘅牛咧，啲牛嘅肉質同埋嗰個脂肪度係比較平均同好，所以咧啲人就推崇谷字牛，但反而谷字牛反而係嗰個傷害更加大，即係對於地球啊，對於成個食物嗰個系統啊咁樣。咁當然呢個我哋只可以簡單講啦，揾日有機會就將成個 Food Inc 個故仔又再討論一下啦咁樣。咁就第一次講得差唔多啦，我哋長啲個廣告，今次係咪啊？要播下歌仔啊咁樣。好，咁我哋一陣翻嚟就講下蛇水炮。